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风尘。我呀参与了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写的书，名字就叫闲话中国年。接下来呀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重要的年俗贴年画。在除夕这一天有一种重要的活动，那就是贴年画。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和春联一样，也是起源于门神，由门神向外延展出两条线，按照门神的名字延伸的就是春联，那是由神荼郁垒的名字而向文字进行发展的。而年画则是门神沿着绘画方向发展的另一条道路。随着我国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经不仅仅限于最初的门神之类的了，慢慢的在一些年画作坊之中就产生了天官赐福、五谷丰登、招财进宝、六畜兴旺、迎春接福、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蝉等等这些内容不同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因为明太祖朱元璋这个乞丐皇帝非常提倡春节要贴春联贴年画，因此年画也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起来。我国的年画呀有三个重要的产地，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和山东的潍坊市，这就形成了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在民国初年，上海的郑曼陀把月历和年画结合起来，成为了年画的又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合二为一的年画以后就发展成为咱们今天所用的挂历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一部上世纪60年代轰动全国的农村题材电影，一个公正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一对摩擦不断的欢喜冤家，91岁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走进大家，为您讲述电影《李双双》背后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李双双》上映，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李双双热，而广大的农村妇女更是把电影中的女主角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李双双的扮演者也因此而登上了她电影事业的巅峰，她就是张瑞芳。 上世纪60年代放映的电影《李双双》是张瑞芳表演生涯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爽直泼辣的妇女队长李双双。李双双大公无私，办事公正，与胆小怕事的丈夫冲突不断，在生产获得大丰收后，二人才言归于好。 人家是个免不了一时糊涂，这不是只在夸你。 出演这部电影时，张瑞芳46岁，尽管此前她扮演过不少观众认可的角色，但出演一位农村妇女却还是第一次， 所以有很多就需要自己特别，人怎么走路、怎么活动、怎么都得考虑到，然后慢慢进入，蛮紧张的。 那您怎么去学他怎么走路啊？ 我们当时演戏前头都有下生活的阶段，那就跟农民在一起。 您跟我说说那个时候演员是怎么体验生活？您那时候 演员是就住在农村了，睡在地铺上。李双双的原型是也是有一个，他就一天到晚我们俩在一块儿。 电影《李双双》是编剧李准在自己出版的小说《李双双小传》的基础上改编的。女主角李双双是她在上世纪50年代末在河南临县遇到的一个真实人物。1962年春，在电影《李双双》筹拍时，导演鲁任就向单位提出让张瑞芳出演李双双这个角色。 那个时候是谁找到您让您演 这个角色的啊？ 是我们厂里的任务。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瑞芳在重庆就主演了《屈原》《北京人》等二十多部话剧，是当时重庆话剧舞台上四大名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家》《凤凰之歌》《南征北战》《聂耳》等影片中，张瑞芳出演了重要角色。演李双双时，张瑞芳已经是一位颇有经验的老演员了。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多了。 电影《李双双》是以很生活化的场景开始的，女主角李双双一亮相就是一场与他人吵架的戏。 让大伙看看，队里穿的木桶板凳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啊，我这叫偷！你把丁超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 好了好了， 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别吵了别吵了啊！ 拍那个就是周围围观的人很多，还要笑，哎，踩我的好，再吵一架，再吵。 当地的就普通老百姓是吧？在看你们拍戏， 就意外他们拍进去，他觉得挺真实，他就乐了。 啊，您那时候演这吵架这戏是一遍就过吗？还是也得要拍好几遍、好几段？ 不记得了，反正是自我感觉挺好的。 嗯，那您怎么找到那感觉？因为我觉得毕竟还是。 说不清楚，这不是说哪天突然开窍了、 啊、 你反正在生活里头，到那当时就是在那个生活里头、 嗯、 接触他们人、 嗯、 他那个队长有时候晚上就睡到我的帐子里头、 嗯、 蚊子很多， 就跟您聊、 嗯、也不是你自己去感受了，也不是那么理性的、 嗯、 反正到生活里头去表现出来的东西自己也没意识到，下意识流露出来了。就 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哦， 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是著名演员仲星火扮演的。孙喜旺是个有文化的社员，但他胆小怕事又有点自私，他与李双双经常因为想的不一样闹别扭。他认为修水渠是男人干的活，看见李双双也来修渠，他就很不高兴。夫妻俩边做面条边吵架的戏是电影《李双双》的一场重头戏。 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 啊？做面条、 嗯、 烧水，然后端那个锅，然后擀那个面条、 嗯、 那一连串特别麻利。 他们打灯光去演员拍那场戏的时候、 嗯、 我就始终在那练，反正是擀成大片，然后再弄，再擀成大片，就在现场来适应， 弄了好多遍。 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田也有我一份。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都像你这样想，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所以我这气这宋庆国，他我切了以后啊，他要什么的话，他拿起来稍微抖一抖，那就马上一大堆面，挺好看的。他那弄个大坨子给吃扔的， 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他就直接拢成一团扔锅里了。 扔锅里了 啊！ 所以我就白干了，我说生气。 张瑞芳心里有气，而电影中的李双双也因为丈夫的自私而在生气。 哎，吃点老面条。 这吃不成。 好。找你，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你先走，你前面走，后面跟着。走啊！ 呵，好大的神气啊！ 气走了希望，双双在家非常苦闷。 怎么？ 一起修渠的姐妹来劝她。 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哎呦，我才不相信呢！ 你没听人家说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 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 就是这几句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给夫妻劝架的话，在这部电影上映后广泛流传，成为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顺口溜。 不知谁是继父。 李双双让丈夫喜旺和社员们真正觉得有一些不一般的事，是他写了那张对继公有看法的大字报。 这是按那个做法的写，张口就是做饭的，闭口就是屋里的，人家比你有见识，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让党委研究研究呢。 那个时候，喜旺觉得，哎，我媳妇儿还挺了不起的。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好像有点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变化了。 你感觉到的，演员就是做到了。 哎呦， 李双双是个开朗的女性，剧本中有些让她笑的场景，而张瑞芳却常常因为如何把握她的笑与导演产生分歧。 导演胆子特别小，他一天到晚就是勒着点勒着点，就感觉我夸张了。 勒着点啊？ 他就觉得好像怕丑化劳动人民，假如是把这李双双搞丑了，结果就觉得丑化劳动人民，他受不了。你这折中一点。 那你俩会有争执？ 整天争。 嗯。 所以后来他说：“哎呀，这我下辈子也不跟你合作。” 谁说？他说。 我说。他说：“哎呀，下回咱……”我说：“没下回，我不跟你合作，累死人。”他老哎，累着点。 咱们每个人。 李双双的那张大字报让队里马上召开了推选技工员的大会。 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 电影中的这些场面，许多群众演员就是当地的社员。 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 快和场面了，跟他们就来参加，手里带着活， 带着 烂底子啊，干什么？他不浪费时间，他做我们的群众演员。大树底下就是开会。 对，一边开会一边也在干活。 哎，在厂里头拍戏都是假的，在城里头找些个城市居民来演那个，可能就差多了。他那就本身就是那农民本人，他咔咔笑是吧？那反应都很真实。 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啊，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吗？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可我算盘上不行哎。 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字，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字？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号。 啊，我看这样吧，喜旺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喜旺媳妇儿，怎么样啊？ 行。 电影中有多处是张瑞芳和仲星火的对手戏，两人的默契配合又贴近生活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个人配戏搭戏。如果对方演得很好，自己也会激发，就演得很好。 是，那在这个交流的。 哦，您跟仲星火老师演这个、是这种感觉吗？ 蛮好的。当时赵丹兴趣特别大，想演那个，愿意演那个希望，也没演成。我就说，我说你演不过仲星火，我说。我说他中那一站就是个农民，你呢就还要装着笨点儿。 您这么跟他说，他不生气啊？ 那是不是他生不起也没演了。 你今儿个挣了几分？ 四分。 你半天才四分，可是你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 让仲星火出演喜旺是因为他的气质更接近，而让张瑞芳演李双双也是因为有人觉得他和李双双挺像的。当年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戏里戏外他都是个性格直爽有主意的人。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 哎，那是因公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 双双因为行为公正当上了妇女队长， 希望做技工员也是队里领导，他们的冲突就不止发生在家里了。 是 啊，大方不会我来教他，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双双直截了当的不同意给副队长金桥记救济工分。 算了算了， 希望觉得很难堪，他赌气离开了家，到外面跑运输去了。对农村生活的细致表现是电影李双双被广大农村群众认可的重要原因，而在建国初期表现农村生活的电影并不多。 那时候农村戏拍的不多是吧？六十年代 可能那个时候就拍了这么个戏。 啊，就拍了个这个。 反正那时候大家对拍那个农村戏比较头疼。 出门多日的喜旺刚回到村里，李双双大方地用自己的方式将丈夫接回了家。 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上我们家嫁闺女啊？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见李双双又多管闲事，喜旺一怒之下再度离家。 您演的这个李双双这个角色哈，您是最喜欢她的哪些特点？ 她就那种大公无私的双了，她就那个性格，她不是一蹦就 一看见不合适的事儿，她就挺身而出。 这有很多演员，他们就是演了一个角色之后，他们自己也爱上了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后来会不知不觉的往这个角色这种理想主义的成分上去靠。 我自己也有点李双双的，就什么东西见着的话不说不行，有话一定讲，讲真话，讲老实话。 电影以李双双彻底得到喜旺的认可而结束。 但您自己回头看看您这部戏，觉得自己演得好吗？ 还可以吧。 要是让自己放开了演，会怎么样去演这个？ 那演得更夸张一点就是。 您觉得还应该，其实还可以再放开一点。 我就说我打了半个体温，好像不痛快，应该再是爽一点， 更放得开一点。 哎，这人跟人不同嘛，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 电影李双双最初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内部放映，当时的厂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部产生巨大反响的作品。 弄好这个片子放了一遍大家看看，觉得还可以。 大家是组里自己人还是？ 就是厂里头人，导演的厂长啊、主任啊什么的，大家要送到北京去审查了，感觉还可以，也就觉得就是可以而已，就这样。没想到在北京一演，我说什么咱们家没有拍五彩的， 那时候已经有其他电影有彩色的是吧？ 周总理说总统也拍五彩的。周总理当时让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周总理都特别赞扬这个戏。 1962年底，电影《李双双》在全国各地正式上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李双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成了那时期广大的农村妇女学习的榜样。一时间，李双双竟然成了张瑞芳的第二个名字。1963年5月，在第二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上，电影《李双双》获得了四项奖。张瑞芳和仲星火作为最佳女主角和最佳配角同时获奖。 那个时候挺了不起的，这个等于就是全国的观众选出来的这个影后啊。那您那时候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 挺意外的收获，没想到。 没想到观众那么喜欢。 那都没有想到这部戏会那么受欢迎。 哎，没想到。嗯。因为找不出什么大的，那个戏的大情节都没有。嗯。就繁琐的生活。 大家有没有在一起也开会，也去说为什么这部戏会这么火？ 那主要它生动的是生活真实。嗯。 对不起他老人家。 在电影《李双双》之后，张瑞芳还参加了电影《大河奔流》《怒吼吧黄河》《泉水叮咚》的拍摄。 大刘， 嗯，19岁开始演戏，7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也说不上什么成就感。 那最快乐的呢？ 这是演的戏，有些戏还是让我难忘的。 塑造这些角色让自己， 哎呦，给我那点机会。 1982年拍完《泉水叮咚》以后，64岁的张瑞芳离开了荧幕，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角色。这位曾成功塑造了多个荧幕形象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2007年第10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华语电影杰出成就奖。在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大会上，获得了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 当我面对张瑞芳这位91岁的老人时，我发现很多过往的事他都已经记忆模糊了。时光改变了他的容颜，冲刷了他的记忆，创造的荧幕形象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电影史上，留在了几代人的心目中。 感受大家风采，聆听非凡人生背后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大家。 本栏目奖品是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睡美人，大年初二胡桃夹子，大年初三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官网。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9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51，4000155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莹。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秦冷冻即食海参。 嗯， 应该说呢，小秦呢在我们北广呢已经入驻3年了，万众期待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升级的优惠组合呀。 对，因为秋冬季节了，大家该滋补身体了，那小秦呢就是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秋冬滋补的组合。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呢是10头一大包的海参，这一大包呢是300克，10头一头相当于30克左右。